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得知传闻的左相立在书房里，面色沉郁，总算明白先前的不安感从何而来。感情帝家的案子，帝子元不动他是有缘由的，在后头给他铺着黄泉路呢。管家忧心忡忡走进书房，瞧见面色阴沉的左相，心底一触，躬身禀告： 老爷，我仔细询问过当年派去晋南的人，他们说秦家的小丫头那时候确实跑脱了，当时大山里头满山冰雪，荒野无际，他们以为那丫头活不下来，就将此事瞒下了。 一群废物，居然留下了后患。 老爷，这件事靖安侯君怕是在里面出了些力，咱们防不胜防啊。 哼，帝家牵扯在里面才好，如今陛下最担心的就是帝家势大，他要对付老夫，就等于是在砍断陛下的臂膀。这天下毕竟是韩家的，他如此嚣张，陛下焉能不阻拦？放心，只要黄埔寻不出那100,000两黄金的下落，陛下就一定会保住相府。那些黄金， 老爷放心，自当年放置好后，就没人动过，除了老奴，运金子的所有人都已经处置了。 那就好，帝子元不足为虑，只是太子和温硕生生插进里头，倒是有些棘手。 管家听得左相此言，想起一事，急忙禀告： 相爷，我派人仔细查探过温侍郎的身世，觉得有些地方很是奇怪。 哦，如何奇怪？难道是你寻到了温硕的亲眷了？ 不是，恰好相反，老奴把京城查了个遍，也打听不到温侍郎的半点过往，只知道11年前他突然出现在五柳街，是个弃儿，被一个名唤钟娘的妇人收养，2年后一次偶然乞讨时，在城郊的破庙救了昏迷的太子殿下，从此以后便被太子带回东宫教养。 连一个亲眷都找不到，那个叫钟娘的妇人呢，是什么来历？ 老爷，那钟娘半年前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何处。怪就怪在这里，老奴不仅查不出温侍郎半点消息，就连这妇人的过去也同样查不出，就像是有人刻意将这些掩埋了一般。 你说的不错，一个照顾乞儿的寻常妇人，来历不会如此诡异。太子待温硕也格外不同，莫不是温硕和太子有我们不知道的渊源？江浩，你刚才说温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五柳街的？ 11年前。 温硕今年什么年岁了？ 相爷，京城里头都知道，温侍郎是大境最年轻的状元郎，刚过15。 左相猛地站起，在朝堂运筹帷幄了几十年的他，甚至有些气喘，低声咆哮道： 派人去查，把探子和安装全都用上，去查温硕。 老爷。 天意啊，天意，若一切如老夫所想，寒夜的太子之位怕是到头了。至于帝子元，到时由不得他不顺从老夫，真是老天助我江家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。 是。 太子啊，太子， 你当年若真的做下了这件事，就算是有太祖的圣旨护你，陛下也不会再留下一个有异心的储君。11年，你居然骗了所有人11年。 半晌后，相府书房内忽然传出左相一扫浊气的长啸，经久不息。怨琴的身份在京城谣传了半月，直至接至相文的份儿上，到这步作假的可能性基本已经灭除。士族里的小姐公子都想再瞅瞅这个晋安侯府的丫头小姐。但自秦府案被掀开后，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直叫众人心里痒痒。偏生晋安侯府门庭特别高，没人敢直接下帖子邀怨琴出来给人观赏。无论外面因秦府的案子起了多大风浪，怨琴每日只待在侯府后院浇浇花拔拔草，见货写两幅字，闲得很。这一日，他端着泡好的温茶去书房，半路上在院子里遇见了一直踟蹰不前的少年，眼底浮起淡淡的笑意。 你怎么来了？要去见小姐？ 不是，我今儿是来给你送样东西的。 怨琴瞥见他眼底的困乏，放了茶盅到一旁的石桌上，声音不容置喙。 休息会儿，喝口茶。你这样子，瞧着像有好几天没睡了。说吧，你要送什么东西给我？ 温硕眼底微有笑意，颔首，跟着他走到石桌旁，把一幅卷轴从袖子里掏出来。 那，我请金玉楼的师傅裱好了。燕琴，这是你的生辰礼物。 温硕。小姐当初送这幅画给殿下是为了…… 我知道，姐这么聪明的人从来不做无用的事，她肯定是一早就想好了替你们家翻案，才会让你在赵世子面前画这幅画，然后又赠给殿下。我一猜出你身份时就想到了。 那你还这么帮我？我知道是你让黄大人重查秦家的案子。温硕，我利用了你，你无需再如之前一般待我。 怨琴端着茶盅的手紧了紧，迎上温硕的目光，温婉的眼里颇有些破釜沉舟的味道。 果真是跟在老姐身边长大的，看着温顺，性子倒是十成十的刚烈。怨琴，这算什么利用啊？是我自己发现的也好，你事先对我说的也一样，我都不会放任秦家的事不理。我是大晋的朝官，秦老大人有缘，尽一份力实属应当。我知道晋安侯府才刚刚在京城重新站稳脚跟，黄建案牵连甚广，说是由帝家将此事提出，保不准会让陛下和朝臣心生芥蒂。我无亲无故，正适合做这件事。况且现在想来，这件事肯定不全是我出的力。前几日我找到的黄金案证人，应该是姐一早就寻到了给留着的吧。 怨琴有些惊讶，她没想到温硕竟如此通透，将大半事实全猜了出来，点头道： 我原想你事先被瞒住了，知道了实情定会生气。 怎么会？若不是相信我，你们不会放任我插手此事。能帮秦老大人做些事，我很高兴。韩玉。 怨琴猛地抬头，直直朝温硕望去。她一直是个安静的有些过分的少女，却突然在这一瞬间眼底骤然像是生出了猛烈而绚烂的生机来。这是她的名字，秦韩瑜，她出生时祖父取下的。从他9年前家破人亡后，便再也没有人换过。 我是在查询秦家案卷的时候看到的，韩宇。我一定会帮你寻出陷害秦家的人，还秦家真相。 怨琴看他半晌， 抬手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温硕面前，笑了笑，眼底缓缓有了追忆。 文硕，你认识的一直是怨琴，我跟你说说秦寒宇吧。六岁那年，祖父看我对作画着迷，六十几岁的年纪了，亲自领着我舟车劳顿去了沧州，拜在老师门下。一年后，京里传来消息，祖父贪墨了10万黄金，罪证确凿，父亲和祖父都被问斩，我和母亲还有秦府其他家眷被流放南疆。 怨琴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安静，却无法掩饰眼中的悲哀伤感。温硕瞧着这样的他，抿紧唇，15、16岁的少年罕见地有了坚毅刚决的表情。 一路上母亲为了我太过劳累生了病，但她很坚强，一直说她会没事的，说我已经没了父亲，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，还说祖父没有贪墨是被人冤枉的，说以后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回京告御状。母亲说了很多，我一直在听，一直记在心里。我想着只要他好好的，就什么都不求了。可是在经过地北城外的大山时，我们遇上了贼匪。显然见人就杀，母亲慌乱中把我藏进了一个雪堆后，我想陪着她哭喊着要出来，可是母亲对我说，要是连我也死了，秦家就什么都不剩了。我藏在雪堆后，死死咬着手指，亲眼看着母亲苦苦哀求，亲眼看着秦家的亲族被屠戮的一个不剩。后来那些人走了，我从雪堆后跑出来，哭着爬到母亲身边。那些贼匪还没走远，母亲怕他们发现我还活着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，快跑，活下去。母亲咽了气，却不肯合上眼。我知道她是不放心我，所以我开始逃命，朝大山深处里跑，跑了整整一天，跑得没有力气，跑得浑身上下没有知觉，倒在地上。在我以为自己会死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小姐，然后我活了下来。从此这世上没有了秦寒宇，只有安乐寨主的丫头怨琴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